这发音行，能学，我定时候我就找您去，我跟您学，下功夫。你一听我这发音不行，咱别耽误功夫，我就不学。 哎，这对，有理，有理 啊， 是这意思。这外国话主要就是音 啊， 我们先听听您这音怎么样？ 对， 发音对不对？ 嗯， 外国人说话用喉音，咱们中国话是丹田音。你听字儿对了，音不对，白费 啊！ 你甭下了功夫，趁早别学。有的人学外国语学好几年，跟外国人说，外国人不懂，有这个时候没有啊？ 有啊。 那怎么回事啊？就是字儿对音不对，那白费 哦。 我教你，教你正音。 好好好， 教哪话？ 教英国话。 教英话，教你英格兰，英格兰的正音。 哎， 怎么样？ 我问你两句吗？ 行了，学对话，学单句。 不懂啊，什么叫对话？什么叫单句？ 对话就是问答话 啊。 买东西问价钱呢？ 哦哦哦， 打听人呢？问路啊？这是问答话。 哦，这是对话。 对话的。 哦，单句是什么？ 单句就小词，小生字。 哦哦， 桌子怎么说？ 嗯， 请坐怎么说？再见怎么说？就这样。 哦，那我学这个单句， 单句也可以。啊、你听， 我问您两句啊。 哎，对，哪国话？英国话 啊？ 对，行。 这个 别忙，别胡问我，打个消不打个消？ 打个消， 打个消，好好消。哎，别胡问，按规矩问。你别成心找别扭，你弯心眼，你非把我问住，你找我说不上来呢，你成心把我问住，你给我来个难看。趁早别去。 那怎么呢？ 你按规矩问。 我不懂。 你就按规矩问。 我也没学过英文，我知道什么是规矩。你比方我问出这句，你看不行啊，这句不在规矩啊，这句错了，这句没规，那怎么学啊？那个， 你就按规矩问，我就能说呀、 什么是规矩？ 你这个人，你看， 嗯， 外国人有这么句话，有这么句词，有这个东西，有这个名词，这可以问。 哦， 根本连外国人没这么句话，那你问我，那你为难我， 嗯， 那我说不上来。你问外国人，你不胡问我，吃得开，怎么说？那不搅闷，怎么没这么句话，外国人没这么句话、那你问这可不行。 哦， 哎，这出规矩不行。名词也是东西，这样爆肚怎么说？没有，外国人没那东西。哎，豆汁儿这也不行。哎，这个兜兜，带着兜兜怎么说？没那个东西，那也不会。屁股帘屁股帘这也不行。 我不是那么问，那我是胡问了，那我胡问，人根本外国也没有这个东西、让你现翻吧也费劲，反正外国也得有的， 只有的。哎，就桌子就请坐，这个请坐吧，请坐也行。烟卷也行，烟卷问烟卷吧。 怎么你非领着我就问桌子请坐呀？我不问这两句，烟卷我不问，帽子叫什么？ 先削别的，先削别的，先削有用的，你别胡来。 哦，这帽子胡来。 哎，胡来 不 行。 这个英国人戴帽子不戴 胡来？没有胡来不行，胡来不行，胡来的不行。 他不会，他就告诉我胡来。 谁不会？你怎么知道不会？我告诉你我不会啊。 英国有帽子没有？英国人都光着脑袋出来不戴帽子吗？这帽子叫什么？这怎么叫胡来呢？ 你按规矩问呢。 这就是规矩啊，帽子。 帽子不行，帽子没法说。 怎么了？ 说不了。帽子多了怎么说？我说哪个？草帽、皮帽子、毡帽子，我说哪个？你说哪个？ 你甭管季节，你甭管它草的、皮的，就说帽子。要说英文，那帽子叫什么？ 就学这句啊。 嗯， 帽子。 嗯， 外国人说话用喉音啊。 哎， 帽子。哎，拜托各位啊，我可不知道哪位会外国语啊。 啊， 我也不知道你们哪位念过英文。 嗯。 如果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 哦， 请你们千万别管 啊。这不讲话，你叫人别管，这怎么讲？ 但我拜托啊，拜托啊。帽子啊， 帽子。 妈 什么？没听清楚。 慢慢来，刚小就这样。 您再来一 下，刚小就小这 个。头一句帽子叫什么？ 妈妈。这音，你先练这音吧。 哦，帽子叫妈妈。 有门有了，先记着。 这音怎么样？ 先记着。 哦。 哎，刚小初学乍练就练这个。先别到外头说去啊。 哎，不说。 先别说。你外屋话，你会的少啊。刚学你先别说， 对， 到哪儿别说啊。 哎。 你跟人一说这个，啪，人问你一句外话，你没有，不会了， 会的多少再说。 好了，刚小指， 我先记着，先记着， 千万别说。 哎，哎，这穿袜子叫什么？ 娃娃。 叫娃娃。 嗯，有了。 哦，吃那个包子叫 爸爸。 爸爸。那么吃饺子叫饺饺。 行啊，这外话你有点啊。 我有什么呀？我就有这玩意儿， 这不都对了吗？ 都对什么呀？您这是外国话吗？这是小孩刚会说话。我要戴帽子，我要穿袜子，我要吃包包。 你先记着。 我记这干嘛呀？ 你慢慢来呀。 来什么呀？ 可千万别到外边说去啊。 我跟谁说？我四十多了，我见人我要吃饺饺。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学外语。话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赵佩茹首先对一批传统段子进行了二度构思与创作，力求歌颂中国共产党，宣扬新人新事新思想。这些段子广播公演之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51年春季，赵佩茹与常宝坤等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随中国人民首届赴朝慰问团去朝鲜进行了慰问。他们的新相声节目受到了志愿军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但不幸的是1951年在一次敌机轰炸中，小蘑菇为国牺牲，赵佩茹也中弹负伤。虽说失去了挚友，但赵佩茹没有消沉下去，他决心用自己加倍的努力来告慰小蘑菇的在天之灵。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赵佩茹、李寿增合说的相声小段《答非所问》。 相声说学逗唱 啊，说点学点，逗点唱点。 可是我们相声演员呢，有的是善于说的，有的呢唱得好。 哎， 说这一个演员要都把他占全了，又能说又能学又能逗又能唱，这个演员还很少。 哎，我还差不多。我差不多。 你什么差不多？ 说学逗唱啊。 你要说你饭量差不多，这我信。他吃的多呀，你这么大馒头一顿能吃七个。 我， 你连话你都说不利索，你想你这相声你能说得好吗？ 是啊，我说不利索那是外国话，中国话还有我不会说的。 我要问你，你说得上来吗？ 马上我就答复你。 嗯，贵姓？ 李，行吗？ 不行。我甭说问你，你看就这几个小朋友，这都比你小吧。我问谁谁也说得上来。哦，你知道你姓李，你会说这句，就算你这相声演员能说话，脑子快啊。 嗯， 你要真脑子快，这么着， 嗯， 今天咱们试试。 怎么试？ 我问你什么你不说什么， 这叫什么呢？ 这叫所答非所问。 我可不老明白的。 不懂啊？ 你举个例子说一下。 我问你啊。 嗯， 你吃饭了没有？ 我吃过了。 不行，这么说不对，这是错了。 怎么？ 你看，我问你吃饭了，你看我吃了，这叫所答所问了。我叫你所答非所问。 哦，你要问我吃过饭了吗？我回答要说吃了吗？这叫错了。 哎，这是个错。 吃了就错了。 错了。 我没吃。 没吃也错。 我不饿。 还错。 我刚吃完。 更错。 我不懂您这国话。怎么说怎么不对？那怎么叫对了呢？ 那怎么也不能对啊。你让各位听啊，我说你吃了饭了吗？你让我吃了，没吃，不饿，一会儿吃。你怎么说也跟人家问你那吃了饭，这都挨着呢吗？他挨着的话叫所答所问吗？我叫你所答非所问。 我还是不老明白的。 还不懂吗？ 不明白。 我问你吃了饭了吗？ 那我应当说。 你说 啊、 嗯，我有脚气。 你问我吃饭，我有脚气。 你听这话挨上不呀？ 挨不上是吧？ 哎，对呀、 啊， 对呀、 啊， 挨不上就叫所答非所问。人家问的你是东，你回答的是西，满不是一码事。 哦，这我知道了，就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这脑子得快。你要脑子慢，人家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那行啊，你问我多少句吧？ 我不用多问。 嗯， 这你这笨劲儿 啊， 四句。你这出错。 问我多少句？ 四句。 您再放点尺码。 嗯， 四十句

会上这几位就不守规矩，耍钱。 哦，赌博。 晚上啊，在柜上打牌，通共就五个人呢，五个人打牌。 嗯， 这五个人怎么打呢？有一个算做醒， 哦，做梦 啊，就是一圈的换一个人，一圈换一个人 啊，休息一个人。 可是这位下来也不能休息 啊， 也得旁边瞧着，怎么着拿醒钱。 嗯， 小胡给他多少钱？一方给多少钱？合算这五位一位闲着的没有。 嗯， 整来了一宿，直到第二天呢八点多，这牌才散。可是散了牌了就得下板。 那是啊， 八点多钟嘛， 做买 卖都得把板子下来。这几位下了板之后就困了。 哦， 你想他一宿没睡， 是 坐在那儿上下眼皮就往一块找， 困。嗯， 那位是个主事人，掌柜的。你想我在这屋里主事，我睡会儿没关系 啊、 哦。我睡了，这还有四个人，他们看着我，人会儿就坐在柜台里头凳子上 睡了。 他睡了。 嗯， 那位是先生，你想我睡没关系， 怎么 我有买东西的我才能写呢吗？现在没人买，我写什么？就即便我睡了，那不还有仨呢？他着了。 嗯， 那位一想，我是这屋头啊，我着了，这不还有俩呢吗？那一想，我睡了，这不还有一个？ 嗯， 那一想，你们都睡，我为什么不睡？ 你娘！ 这五位就全着了。 嗯， 您说这叫什么买卖生意？ 就是 门脸就这么敞着，这五位坐在那儿， 不是买卖规矩。 尤其解放前那阵多乱， 嗯， 净是偷东西的。 是 有个做贼的打这门口过，贼不走空啊。 嗯， 做贼的看，嚯，这可得手，那屋里头货架子净是漂白、海昌蓝、青柿布。大五福， 嗯， 一匹一匹的布在货架子上搁着， 嗯，全是整匹的。 可是一样不好拿， 怎么呢？ 他货架子在后头，迎门的栏柜，可是栏柜前面有凳子，你要打算拿这个布，你就得蹬着凳子上栏柜，拽这布 啊。对啊， 你往下一拽，你往下一跳，脚底下声音一响，这五位行两位，你也偷不了这块布去。 哎， 怎么着五位也得醒一位。 就是 虽然说他一宿没睡，他不是真坐在那儿，他坐着跟躺着睡不一样。 嗯， 你他躺着睡得实在，他坐着呢 冲盹儿， 是冲盹儿啊。 嗯， 有点声音就醒。这做贼的真高。 哦， 好主意。 嗯， 他把这五位叫醒了，他叫这五位瞧着他，他把这匹布扛走了。 嗯，有这么大的能耐， 也快。 嗯， 这脚一蹬凳子，这脚一踩栏柜，唰，一匹大五福，他往下跳啊，摔这个布。 嗯， 这是一个声音，你听不出来脚底有声，啪，一摔。 嗯， 这五位，怎么回事？ 嗯， 你怎么回事？ 啊， 掌柜，嗯，您别， 嗯， 这小刀货偷来的 啊。 算您便宜点， 嗯， 二十万块钱要不要？ 是， 不要，扛走。 嗯， 哎，扛走。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赵佩如、李寿增合说的唐布。1962年到1964年左右，赵佩如与马三立结为搭档，以捧哏为主，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录音资料。1973年，赵佩如因病住院，在此期间，侯宝林曾几次专程到天津看望这位师兄，并约定等赵佩如痊愈后接他去北京为自己捧哏。但是赵佩如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和侯宝林同台的那一天，成为了无法挽回的遗憾。好了，聊到这里，我们本次的旅途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歌曲，来自许巍演唱的《时光》。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娱乐大篷车旅程不见不散。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 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地球千上，只有蝴蝶还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吱吱嘎嘎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